在乎，因为

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，舒雅的第六感。 这一首《没离开过》是在某一次 Celine Dion 的演唱会上，林志炫听到之后对曲子的结构层次赞叹不已，从此便念念不忘。之后呢，他和他的老搭档著名的作词人楼南妹沟通，在原曲的基础上填入了中文的歌词，最终是打造出了这一首大气磅礴又情感丰富的《没离开过》。而这首歌曲呢，被更多的人熟知，是因为出现在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上。当时林志炫并没有选择他的成名曲，而是献唱了一首当时大家还并不熟悉的《没离开过》。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林志炫连升两个度，同台参赛的选手也都大赞他不愧是专业的实力歌手。而当公布林志炫是第一名的时候，网友也是纷纷的赞叹林志炫得第一是实至名归。继续来听阮丹青《有染》。

想切割切掉。